承认我爱你，不能够让你明白，到头来要离开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即使爱是曾来，不知道我

想不想再被你看清，可是我始终还不够聪明，在你面前不敢表现不甘心，不想不想爱被看清，然而决定总是不够坚定，狠不下心不懂对你任性，为何付出的心都得不到回应，一切努力都是你，多么可惜我还分得清，这是同情不是感情，只要做一天的你，让我懂一天你的表情，了解你的心情，永远受欢迎，带一点烦恼的感情，只要你做一天的我，让你过一天我的心情，耗尽所有热情所有决心，爱给你否定是多么不公平， 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你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离开我去证明，我闭上眼睛，天空变得透明，

守着，听他爱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青春会老。 去。